有多期待就多惨烈，给我一光环一个誓言。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个心甘情愿笑笑那一天，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到那天地间。 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，蝶红爱的勇马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不多不少，只缺一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又抱紧你。